两人也没什么交流，跑到某处突的一左右分开。开始二人相距不远，追来的玩家已经又是差不多聚成一团，此时却又见二人散开，孤隐毫不犹豫地就带着部下朝君莫笑那边追去了。这一下也算是帮其他玩家做出提示，这边有人追了，那咱就去那边吧。于是剩下的玩家都是朝着刘牧方向冲去。正跑得欢，然后有一人出声： 等会儿。 没人等，大家继续追着，此人也只好一边跑一边接着说： 我刚搜了一下刘牧，才27级啊，27级我们追他干什么？ 大家一听，立刻就有玩家停下了角色，因为这下理由是绝对成立的。27级，那还是刷埋骨之地的等级，现在琉璃之地都已经被征服了，谁还会惦记那早期副本呢？游戏里就是这样，越往后期发展，前期的副本记录分量就越轻。比如冰霜森林的副本记录，当大家都是20来级时，记录上榜，大家会觉得这队人好厉害，这个工会好有实力。但是这个好厉害的印象可不会一直自动保持，需要继续的不断的在记录争夺战中留名，在当前最高端的副本记录中留名。因为最高等级的副本才是众多玩家关注的对象，哪怕是现在刚刚才进入游戏的玩家，仅仅是20来级的玩家，他们眼中所看到的激烈角逐也绝不是他们正在刷的冰霜森林，而是当下最高端的一线峡谷。这个等级段在一线峡谷的副本记录争夺中多上几次电视，哪怕最后不是记录的拥有者，也比去改写冰霜森林的副本记录更有价值，而最终拿下记录的就是最强的象征。所有的老玩家都明白这个道理，陈野辉所提倡的这次行动也是基于这个原理。他们不需要彻底将君莫笑这些人杀成什么样，只要限制一下他们的发展，拖慢一下他们的升级速度。在拉开距离的情况下，前方副本记录自然是由的大公会他们去竞争，等君莫笑等级提升上来再去改写这个副本记录，大公会还是所有时区玩家更为关注的早已经是下一等级副本了。只要形成这样的等级差，君莫笑实力再强横，因为副本记录对公会们产生的影响却也被降低了许多许多。很清楚，利害关系的众多老玩家都深深的知道，此时就算是君莫笑是27级，都完全不值得再去浪费时间，更何况这只是一个小弟，27级剑客。不少人也是输入刘牧搜索确认了一下后，原本气势汹汹的模样立刻荡然无存，所有人都已在第一时间准备掉头，反应有点迟钝的立刻得到其他人的友好提示： 不要理那个垃圾了，快去追君莫笑，别让他跑了。 垃圾，黄少天赫然听到这个词儿，而且说的貌似正是他。作为一个职业选手，对于垃圾话都会有一些抵抗力，只是一个垃圾的话，没有多少人会被挑衅，黄少天也一样，只不过面对垃圾话的挑衅，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反应，有的淡定无视，有的则会强力反应。作为联盟中的一位垃圾化至强者，让联盟为他而修改规则的男人，黄少天毫无疑问会是后者。 靠！ 树林中响起一声差不多是咆哮的声音。 刚才是哪个说垃圾？给我站住，让我教教你垃圾是怎么写的。 黄少天的刘牧居然转头追了回来。 是谁是谁是谁，跑什么，一堆33级的，连我一个27级的小剑客都不怕吗？我要是垃圾，你们是不是连垃圾都不如？垃圾都不如的是什么？是不可回收的垃圾，完全没有利用价值的废弃物。没错，就是正在逃跑的你们，1,2,3,4,5,6,7,8,9,10,11,12,13,14,时速拖垃圾，跑得很整齐呀，排队求回收嘛。但你们忘了，你们是不能回收的吗？有点觉悟吧，挖个坑把自己埋了吧，不要再继续污染环境了。你们存在的每一秒钟，闭嘴你！ 玩家队中终于冲出了一位，和黄少天一样，也是一名剑客。但此时想跳出的绝不止他一位，他只是领先了那么一点点。他冲出时的那一声咆哮，让黄少天暂时闭上了嘴。这难得一刻的宁静，让本已暴躁起来的众人有了一个短暂的时机清除他们的冲动。 啊，刚才就是你吗？很好，居然也是个剑客。不过看来你这个剑客和一般的剑客大不一样啊，看你这么迫不及待地冲出来临死的模样，难道你其实是传说中的…… 这个地方谐音字用语音来发挥显然效果不好，黄少天飞快地调整设置了一下字体，紧接着这话后面头上浮起一个硕大的文字炮，25号的荣耀极限字体大大的写着剑客两个字，还加粗， 剑客剑客剑客剑客剑客。 黄少天的手多快，只刹那间一排最大字体且加粗的剑客文字炮直冲云霄，那33级剑客已经气疯了，二话不说挥剑就斩了过来。垃圾话便是如此，基本都是讽刺挖苦甚至人身攻击。对于垃圾话高手黄少天来说，这些东西不需要酝酿，不需要感情，哪怕是对着一个石头他也能张口就来。他并不是真的心存这种恶毒的骂意，这只是他习惯的一种比赛方式，只不过在正式比赛里所有的都是通过一旁的文字信息显示，而此时在网游里却是真真切切的语音，显得更有冲击力。再加上寻常玩家哪经历过这么高端的垃圾话嘲讽攻击，不说措辞有多高妙，关键是马不停蹄。用游戏术语来说，黄少天的垃圾话不是大招，没有爆发力，但是是连招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，让人迫切产生杀死他的冲动，因为实在太想让他闭嘴了。由于第二部分的垃圾话是专项挑衅，只是针对这名剑客，其他没有被嘲讽到的玩家立刻心情好了很多，此时没有生出什么冲动。看那剑客已经飞身冲了上去后，他们倒是很快恢复理智。 这位兄弟你搞定啊，我们继续追剧梦校。 有人喊了一声后自己就跑了，其他人也立刻追上，倒是真的没人把27级的这个小剑客太当回事。这剑客连应都没应一声，显然此时眼中已经只有这个小剑客刘牧，光剑一提，起手竟然用了一个狂剑式的崩山击，以此他表达他此时想把刘牧剁成碎片的澎湃心情。黄少听话多的看起来很浮躁，其实心下却是极其冷静，判断精准之极。这一记崩山击他根本不需要让刘牧躲闪，因为对方显然是太急躁了，这一技能放得过早，根本就斩不到刘牧身上。这剑客毕竟也是个精英高手，崩山击起手飞了一半，却也发现坏了，这一招放得有点短，砍不到刘牧。而那个刘牧看起来也像是很清楚这一点的样子，竟然站在那里一动都没有动。崩山击落地，冲击波冲击地面小草四下飞舞，撩不到刘牧的鞋面，却也没有让他做出分毫移动。他太清楚了，这一击他一点伤害都不会有。 拔刀斩！ 黄少天一声厉喝，起手拔刀斩。这要不是游戏，那剑客的脑袋都已经像西瓜一样被劈开了。只因是游戏，一个拔刀斩过去， 正在崩山机收招过程中的剑客被劈得直飞起来。 上条！ 黄少天像是圣斗士似的，出技能还叫着名字，一剑撩出，正直飞出去的剑客被带上了半空。 三段斩！ 通常剑客被用来当做快速走位的技能，此时却是黄少天拿来攻击的手段。刘牧一步滑出，第一剑已劈在半空的剑客身上。跟着第二步时，刘牧却突然一个变向，斜滑了出去。第二剑依然正中空中剑客。第三步和第三剑尤是如此。一个本该是直线冲出的三段斩，在黄少天的操作下，却是完成是二次变向。这或许有很多人可以做到，但是三步三剑却都可以准确命中浮空在自己头顶的目标，那就不是件普通的事了。 上条！ 三段斩后冷却最快的技能上条 CD 已好，黄少天叫着又是一剑撩起。 看剑，看剑，连突刺，荧光落刃，上条，八刀斩，三段斩。 黄少天不住地叫着各技能的名字。看剑则是普通攻击，从天到地，从地再到天。这精英剑客不是不想反抗，但在黄少天连续的攻击之下，他却找不到任何思路，他不知道该如何反击。当他想到该怎么做能化解时，方才那一击却早已经是过去式，于是他只能是狂拍键盘，试图胡乱蒙出个技能来脱离这连续的攻击，结果却没有任何用。他胡乱拍出来的攻击也像是在对方计算中一样，一次次的被打断，被破招。黄少天接连不断的呼喝，到底是引起了那些准备去追君莫笑的玩家注意。有的人下意识的回头看了眼，目光就再也移不走了。太华丽了，或许不该这么想的，但是真的是，自己这个同伴被蹂躏的，只有华丽一词可以来形容。刘牧手中的看起来只是一把普通的蓝紫光剑，但此时闪耀出的光华却是飞一般的璀璨。每一道剑光惊鸿一般的闪过，不及回味，就立刻又有下一道结果。一道道的剑光交接成错，伴随着剑光的是那精英剑客身上不断飞扬出的雪花，让场景变得绚丽而又残酷。停下脚步的玩家越来越多，回头观望的玩家也是越来越多，呆住的玩家更是越来越多。他们眼睁睁地看着，完全忘了上去帮手。这样的连续攻击，印象里只有在视频中才有机会目睹。实战，别说是实战了，就是放个掉线不动的木头人在那儿，众人也没有信心能完成这么流畅的攻势。 这人好强啊！ 终于不知是谁忍不住吐露了一句。这话一说，众人才算反应过来，他们的那个同伴眼看就要死在对方剑下了。 大家一起上啊！ 有人喊了一声，所有人都动了。虽然不是很团结，但眼看一起的玩家就要死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了，能伸把手却不去援助，就有些太说不过去了。 安牧师的，先把血加上。 有人忙乱地叫着，结果一扫他们这一行14人，没有牧师。 啊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 机枪声连响，队中一名枪炮师此时已经甩出格林机枪，子弹疾飞，划出一道直线，剑光闪起，刘牧三段斩砍出，枪炮师只当他要走位躲避，连忙甩枪射向三段斩将要劈出的方向，哪知这三段斩只是砍了一剑后就已经变向，第二剑后又是一个折身，完全返回了原来的位置。枪炮师的这格林机枪的扫射却已经被偏向别处打光了子弹。 三角三段， 目睹了这个变相三段斩的玩家中有人叫出了这个操作的名字。三角三段斩，这个操作说不上太难，不过一样的操作，不一样的选手完成的效果未必相同。黄少天的剑客操作无疑是无可挑剔的，那绚丽的剑术加上这恰当之极的三角三段斩，还有那始终没有停顿的嘴皮子，所有人都已经深深的明白，眼前这个剑客是个大高手，27级都不足以是大家小瞧他的理由，这风格甚至像极了某个大神。也就在这个时间，刘牧剑下的那剑客终于也是不知，众人的救援到底还是没能赶上，剑客的身子被刘牧一剑劈飞了过来，却已经是一具尸体。 垃圾的下场。 黄少天为他接连不断报招名做了一个结束语。 很强，不过他也只是27级，我们没有必要在他身上浪费时间。 不知是出于想逃避，还是真的保持了理智，玩家群中有一人这样说着。这个观点当然没有错，27级的刘牧再强也进不了30级的一线峡谷，就好像军魔校就被杀掉了很多经验，但也不会影响他是个强人，只是这样的他需要花费时间去补回经验，以及因为经验掉到等级线以下后飘红的属性。荣耀里红字的装备是耐久即将为零损坏，急需修理，而红字的属性也有这一层面的意思，急需补回经验完成等级修复。属性红字的角色虽然同样拥有这个等级，却肯定没有这个等级该有的属性，具体差距多少要看经验差多少了。理论上来说，30级的角色零级的属性也是完全有可能的，同样会红的还有技能等阶，同样也只有补回经验才能修复。对于军魔校的队伍，工会们就是抱着这样的目的，但是由于这个刘牧却不用浪费这个时间，这角色就是27级，是个本来就不存在威胁的角色。所有人也不知是很理智还是想逃避，都认同了这个看法，默默的像是没发生什么事儿一样，一个个都抽身闪人了。刘牧没有追，缓缓地退到了一棵树后，原地就坐了下去。再强的大神没有法力也不可能有任何战斗力，只拿着一把25G蓝字光剑的刘牧输出着实一般，再加上和对手差了6个等级，等级压制带来的伤害抵抗也很可观。黄少天击杀了这一角色，足足用掉了刘牧 90% 的法力。刘牧的包裹里是空空如也，此时对方如果要上来攻击他，他唯有继续逃窜的份儿。不过对方终究是都走了，扔下的那句话黄少天也有听到，对此他没有任何疑惑，也没有发表任何意见。由此可见，黄少天的垃圾话也绝对是收放自如的，在这个没有法力基本没有战斗力的情况下，愣是一声没吭。没有食物，没有药剂，干坐着也没有多大的恢复效果，法力像这样自动补完，从和濒临状态恢复满的速度是一样的，从0到 100% 没有任何回蓝属性的情况下，肯定是10分钟。